新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家喻户晓的秦始皇，因为完成了统一大业而名垂千古，同时也因为实施暴政留下了千古骂名。秦朝在中国历史上只存在了15年，秦始皇的万世皇帝梦也随之破灭了。可是皇帝制度、皇帝意识却影响了中国未来的几千年历史。不仅仅秦始皇的身世、生平和功过引人注目，就连秦始皇的死因也因为众多未解的谜团而备受关注。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收听我们的迷幻时空节目，我是主持人韩涛。我们要在今天的历史之谜单元中为您讲述秦始皇的死亡之谜。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公元前259年，中国农历正月，一个长相并不特殊的男婴在赵国的邯郸降生了。他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王国的创立者秦始皇。秦始皇13岁继承了秦国国君的王位，22岁在故都雍城举行了成人加冕仪式，从此正式登基亲理朝政，开始了他一生轰轰烈烈的政治生涯。同样是他39岁出兵击败了山东六国最后一个诸侯国，俘虏了齐王建，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历史大业。接着他又不失时机地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统一的法令和措施，逐步建立起和完善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政权。秦始皇创立了皇帝的尊号，自称始皇帝，宣布子孙称2世、3世以至万世，代代沿袭。随后他在全国范围内废除了分封制，实行郡县制，在皇帝的直接控制下建立从中央直接到郡县的一整套官僚机构。在秦国原有的法令基础上，吸收六国法律的某些条文，制定和颁行统一的法律，将原六国贵族和豪富迁至关中以及巴蜀地带，防止他们的分裂复辟活动，又明令禁止民间收藏武器，销毁没收得来的武器，铸造了12个大金人。在经济上，秦始皇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扶植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在文化方面，秦始皇以秦国通行的文字为基础，制定小篆，颁行全国。在军事方面，秦始皇派孟恬率兵出击匈奴，还把战国时秦、赵、燕三国北边的长城连接起来，修筑起了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秦始皇在奢侈浪费上 也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修建豪华的阿房宫和骊山陵墓，先后进行五次大规模的巡游，在名山圣地刻石祭功，炫耀声威。为求长生不老之药，又派方士徐福率童男童女数千人至东海求神仙等等。公元前210年，被称为千古一帝的秦始皇死在了他的第五次东巡途中。或许秦始皇注定是一名历史上争议颇多的人物，他的死好像他的身世那样，同样引起了后人的极大争议。目前的史学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说是秦始皇死于疾病，另外一说是他死于非命。持第一种观点的人认为，关于秦始皇的死，史记的记述很多，分别见于《秦始皇本纪》《李斯列传》《孟田列传》等处，死因已经非常明了，无可置疑。而公元前218年，秦始皇东巡时遭到刺客行刺，身后的一辆副车被刺客用重锤砸得粉碎，随后又发现了刻有始皇帝死而地分的陨石，并且碰见了一个仙人，对他说：“今年祖龙死。”秦始皇很迷信，这些现象使他感到恐惧不安。为了消灾避难，寻找长生不老之药，秦始皇听从了一名相卜者的建议，准备第五次巡游。然而由于一路舟车劳顿，秦始皇到达山东平原附近时病倒了。赵高奉命写遗书给监军何套的秦始皇长子扶苏，让他火速赶回咸阳奔丧，但是信还没等到发出，秦始皇就死在了沙丘行宫，也就是现在河北广宗附近。据史记记载，秦始皇从小身体就不好，体弱多病，他为人又刚愎自用，大小事情都得亲自决定，仅仅每天批阅的文书就有120多斤，工作极度劳累，再加上巡游途中正处在七月高温天气，以上多种因素并发，促使秦始皇在途中病发身亡。至于他死于什么病，有人认为他死于癫痫。癫痫发作一般分四个时期，起初头晕，胃部不适，继而突然意识丧失，膈肌痉挛，面色青紫，瞳孔散大，呼吸暂停，然后全身肌肉抽动，口吐白沫，最后数十分钟才能清醒。郭沫若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王为人风准，长目，治鸟鹰，柴生，少恩而虎狼心，推测秦始皇小时候患有软骨病，时常伴随着支气管炎，所以他长大后胸部像治鸟一样，声音像豺狼。后来由于政务繁重，引发了脑膜炎和癫痫等病症，再后来秦始皇渡黄河，癫痫病发作，他的后脑壳撞在了青铜冰剑上，加重了脑膜炎的病情，人处于昏迷状态。当车赶到沙丘后的第二天，赵高和李斯发现秦始皇已经死去很长时间了。 他因为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而名垂青史，他因为横征暴敛、残暴无度而留下千古骂名，但是他的死却是那么的蹊跷，那么的悬疑。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秦始皇死因之谜。 持第二种观点的人从几篇有关秦始皇死亡情况的史书中推敲，觉得赵高弑君的可能性较大。他们认为秦始皇并不像历史上有些封建地方那样体弱多病，正相反，秦始皇的身体一向健壮。突出的例子是公元前227年荆轲行刺时，秦始皇在慌乱当中还能挣脱衣袖，绕着柱子逃跑，始终没能让荆轲追上。而秦始皇第五次出巡时才50岁，并不算衰老， 在平原经得病，又走了140多里到沙丘，在沙丘平台养病时，还能口授诏书给公子扶苏，说明秦始皇当时思维清晰，跟平时一样，并不像是患有致命的疾病。总之，以秦始皇的体质与当时的情况来看，还不至于在沙丘一病不起。值得注意的是，沙丘宫四面荒凉，宫室空旷而深邃，相传原来是殷纣王豢养禽兽的地方。战国时，赵武灵王因为庇护叛乱的长子张，被公子成和李兑包围在这儿，想出出不去，又没有食物，最后被活活饿死在沙丘宫中。可见这个地方与外界隔绝的程度，在这种环境之中发生不测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是赵高为什么会弑君呢？我们知道赵高乃是一名宦官，他的父母都是秦国的罪人，他的父亲受秦宫刑，母亲是一名官奴婢。赵母在秦宫中生下赵高兄弟几人，都是生而为奴。后来秦始皇听说赵高身强力壮，懂点御法，于是就提拔他为中车府令。赵高在秦始皇病重和死后的种种表现，使人不得不怀疑秦始皇的死与赵高有关。这次出游随从的人员主要有赵高、李斯和胡亥等人，上卿蒙毅也在随行之列。蒙毅是孟恬的亲弟弟，扶苏的亲信，但是当秦始皇在途中病重时，蒙毅却被遣返回了边关。从突然的人事变动上来看，这似乎是赵高等人的计谋，因为孟恬领兵30万随公子扶苏驻防上郡，从秦始皇的身边遣走蒙毅，也就等于是去掉了扶苏的耳目。加上赵高曾经被蒙毅治罪而判死刑，后来是因为秦始皇说情被赦免，赵高才恢复了官爵。而赵高也从此对蒙毅是恨之入骨，发誓要灭掉蒙氏家族。赵高在秦始皇病重时遣走蒙毅，也为自己后来计谋的实施清除了一块绊脚石。秦始皇死后，赵高采取了说服胡亥、威胁李斯的手法，三个人经过一番密谋，假传了秦始皇的诏书，由胡亥继承皇位，同时还以秦始皇的名义指责扶苏为子不孝、孟恬为臣不忠，让他们自杀，不得违抗。在得到扶苏自杀的确切消息后，胡亥、赵高和李斯这才命令车队日夜兼程，迅速返回咸阳。而为了继续欺骗臣民，车队不敢走捷径回咸阳，而是摆出了继续出巡的架势，绕道回了咸阳。由于暑天高温，秦始皇的尸体已经腐烂发臭，为遮人耳目，胡亥一行命人买了许多鱼装在车上迷惑大家。到了咸阳后，胡亥继了位，史称秦二世，赵高任郎中令，李斯依旧做丞相，但是朝廷的大权实际上已经落到了赵高的手中。赵高在阴谋得逞之后，开始对身边的人下毒手，他布下陷阱，把李斯逐步地逼上了死路。李斯发觉了赵高的阴谋后，就上书告发赵高。秦二世胡亥不仅仅是偏袒赵高，并且还将李斯治罪，最后更是将李斯腰斩于咸阳，赵高升任丞相，总管宫殿大小门户。由于他本是一宦者，可以出入宫禁，特称为中丞相。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欢迎回来，这里仍然是迷幻时空，欢迎诸位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韩涛。赵高的最终目的是要做皇帝，而他又不能支配在世的秦始皇， 秦始皇帝五次出巡途中病重，对赵高来说绝对是天赐良机。只有在秦始皇死后，他才能假传遗诏，一步步地实施他的计谋。秦始皇是病死还是被害，目前尚无定论。如果是被害，赵高又是如何使秦始皇致死的呢？郭沫若曾经写过一篇历史小说，叫做《秦始皇之死》，就这样描述秦始皇死时的症状，说右耳流黑血，右耳孔内有一根寸长的铁钉。郭沫若认为这是胡亥害怕夜长梦多，担心赵高李斯发生动摇而下的毒手。这件事情李斯和赵高事先也不知道，实际上赵高进行谋害的可能性远比胡亥要大，因为诏书和玉玺都在赵高的手中，继承王位的决定权也掌握在他和李斯的手中。而胡亥即使弑父，如果得不到赵高和李斯的配合，那么他不仅得不到王位，反而可能招致杀身之祸。而赵高则常常随时在皇帝左右，趁机行事不露痕迹，所以比胡亥要方便得多。然而赵高为什么要谋害秦始皇呢？主要原因还是赵高唯恐扶苏继承了王位。赵高曾经对李斯讲，扶苏刚毅而无勇，信人而愤世，即权必用孟恬为丞相。咱们前面也说过，由于赵高跟孟恬的关系，赵高对孟恬和蒙毅兄弟是恨之入骨，所以他不希望蒙氏尊崇，所以他就必须阻止扶苏继承这个王位。但是秦始皇宠爱长子扶苏，那么只有伺机杀掉秦始皇，才能假传圣旨立十八子胡亥为帝。秦始皇平时居于深宫当中，戒备森严，赵高是没有办法下手的。现在秦始皇在旅途当中病倒，这真是天赐良机。那么赵高是否敢冒着弑君的罪名去做这种风险极大的勾当呢？事实上赵高的言行已经为我们做出了最好的解释。他对胡亥说，臣闻汤武杀其主，在下称义也，不为不忠。魏君杀其父，而魏国宰其王，孔子助之，不为不孝。赵高不仅有以上弑君的议论，而且后来还有弑君的公开行动。当秦二世拜赵高为中丞相后不久，大泽乡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燃起了农民战争之火。而这个时候的赵高认为天下已然大乱，于是准备开始篡位称帝。但是朝中的大臣有多少人能听他摆布，有多少人反对他，他心中没底，于是他导演了一出指鹿为马的闹剧，准备试一试自己的威信，同时也可以摸清敢于反对他的人究竟是谁。话说有一天上朝的时候，赵高让人牵来一只鹿进入了咸阳皇宫，把它献给了秦二世，对秦二世说，陛下，我献给您一匹好马。秦二世一看，心想，这哪里是马，分明是一只鹿嘛，便笑着对赵高说，哈，丞相您搞错了，怎么能把鹿说成是马呢？赵高则面不改色心不跳地说，请陛下看清楚，这的确是一匹千里马。秦二世又狐疑地看了看那只鹿，将信将疑地说，那么马的头上怎么会长角呢？赵高一转身，用手指着众位大臣大声说，陛下如果不信我的话，可以问问众位大臣。而这些大臣们都被赵高的一派胡言搞得是不知所措，当看到赵高脸上露出阴险的笑容，大臣们才忽然间明白了他的用意。他们当中有的怕得罪赵高，不敢说实话，只能是默默地不作声，有的为了讨好赵高，跟着一通说假话，硬说他是马，有的尊重事实，直言说是鹿。事后呢，赵高就认为直言为鹿的都是反对他的人，便将他们一一暗害。而对那些在事实面前保持沉默的人，特别是对那些存心说假话而巧于阿谀奉承的小丑，就成了赵高网罗的对象。赵高摸清了底细， 不久便派他的女婿咸阳令阎乐率士兵上千人，乔装打扮成了强盗，闯入了望夷宫，逼迫胡亥自杀。胡亥苦苦的哀求，阎乐则骄横地说：“臣受命于丞相，为天下莫足下。”胡亥无奈，只好是自杀身亡。事后，赵高把玉玺配在自己的身上，打算自立为帝，但是遭到了群臣的一致反对，他无可奈何，只好立胡亥的侄子子婴为王。从这般逼宫的行径就可以看出，赵高这种心狠手辣的人，如果弑君的话，也并不值得大惊小怪。而这种观点还认为秦始皇之死实际上就是一场宫廷政变，而这场政变的导演就是赵高，而扶苏、孟恬、孟毅、李斯和胡亥等人就是被他支配的牺牲品。至于说赵高怎样使秦始皇致死，这正是历史当中的缺页。前边我们讲到，秦始皇死后，赵高和胡亥不火速回咸阳，而是带着秦始皇的灵柩绕行了千里之远，才走直道回的咸阳。这同样也是个令人们困惑不已的历史之谜。 他因为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而名垂青史，他因为横征暴敛、残暴无度而留下千古骂名，但是他的死却是那么的蹊跷，那么的悬疑。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秦始皇死因之谜。 在第五次巡游天下的途中，秦始皇暴毙。按常理，秦始皇的灵柩应该尽快回到秦都咸阳，并且由秦始皇病故的地方回咸阳有几条近道可供选择，但是随行的胡亥、赵高和李斯等人却密不发丧，伪装秦始皇还健在的假象，携秦始皇灵柩不远千里绕行到了九原郡，也就是现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西，才走直道回的咸阳。对这种反常的做法，历史学界也一直没有一个合理和令人信服的解释。直到最近出现了一种新说法，是这是赵高、李斯等人在面对当时政治形势下所能做出的唯一选择，其目的不外乎有三：一，为了尽快得到扶苏和孟恬被除的消息；二，为了半路上截杀篡权的另一个阻碍孟毅；三是为了安抚和震慑失去统帅孟恬的戍边军队。秦始皇死后，赵高和李斯等人密不发丧，预谋立胡亥为王，篡改了诏书，赐死公子扶苏和大将军孟恬，赐死扶苏、孟恬的伪造诏书发往两人的驻地上郡，也就是今天陕西省米脂县境内。赵李一行人在没有得到这两个人就范的消息之前，是绝不敢回咸阳的，因为车驾一旦回到咸阳，秦始皇驾崩的实情便很难再隐瞒下去。急于得到扶苏和孟恬是否就范消息的赵李等人，便往上郡方向前行，去迎接返回报信的宣召使者。在得到扶苏已经自杀、孟恬已经被拘的消息之后，赵李等人本来应该迅速返回咸阳，拥立胡亥继位，但实际上他们的车驾又继续北上，前往了代郡，也就是今天河北省魏县境内。这是因为还有一个妨碍他们篡位的重要人物还没有除掉，这就是被秦始皇在病重时派出去带他继续祭祀山川的权臣孟恬的弟弟孟毅。孟毅一旦完成祭祀任务，必定要回咸阳交差，这样赵李等人的阴谋一定会被识破，因此赵李等人就需要在半路上截住孟毅并将其除掉。在代郡拘禁了孟毅之后，赵李、赵高和李斯等人终于可以安安稳稳地回咸阳了，但是他们最终却又绕到九原，也就是今天内蒙古包头市西，走直道回到了咸阳。对此有专家解释说，一方面由于直道的路况较好，

啊，陆地啊， 陆地啊，陆军，你看人陆军唱歌， 唱什么歌？ 排的浩浩荡荡队伍，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先培养脚踏着祖国的大地， 嘿， 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这就是它的特点。 对，脚步坚强有力， 多结实。 嗯，这个。空军呢？ 空军 啊， 空军的歌声，你得听出隐隐在天空翱翔的那股劲头。 哦，这飞机在上面飞， 哎， 唱什么歌啊？ 你看他们唱， 嗯， 我啊飞在祖国的天空，仰望金色的。哎呀，这个飞，隐隐在天空翱翔。 哦。这个骑兵呢？ 骑兵， 嗯， 骑兵的歌声，你从当中能听出马蹄子声来。 哎，你唱唱， 你看啊，嗯，烈马奔腾战旗红，刀光闪闪映苍空。 马蹄子声呢？ 你听啊， 嗯， 刀光闪闪映苍空。 哪儿呢？ 你听这节奏啊？ 哪儿有？ 这节奏，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小碗面够着吧， 马蹄子节奏嘛，哦，对不对？ 那个火箭炮兵， 火箭炮， 嗯， 听歌声阵阵冲云霄，唰， 这是什么呀？ 发出一颗 火箭炮吗？ 看排排炮尖怒火烧，唰， 哎，又怎么了？ 又弄出一颗， 从那边弄出一颗去， 怎么样？ 好，那个。海军呢？ 海军歌声两个特点， 第一个 宽广， 哦，形容那大海之宽。 海政歌舞团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 他叫吕文科， 唱起海军的歌有味儿啊。 是啊， 一拖腔 啊， 那嗓子就跟片汤似的。 哎，这哎， 说错了，说错了，就是说他一拖腔啊，那嗓子肉。 我你甭比划了 啊， 你学学他怎么唱。 你看他过去有个老歌叫《水兵见到了毛主席》，那个， 这就是他的。 你看着啊， 嗯， 江水。再见面，汹涌翻腾，水兵的心好像那滔滔万里长江。 这是干嘛呢？ 他能唱出五十多里地， 还是真形象。 哎，这是第一个特点。 嗯，第二个特点， 抒情。 他们还有抒情歌曲？ 那当然了，大家都熟悉的一首歌曲， 哪一首啊？ 军港之夜。 我知道 啊， 这苏小明唱的好， 唱出了军港静谧的夜晚。 我就爱听这歌。 军港的夜啊，静悄悄，海浪把战舰轻轻地摇，年轻的水兵。 这喂喂喂是什么？ 这是乐器伴奏，小号加弱音器。 我加你塞子。 对，好，好的，好的，好的。咱们熟悉了各个军种兵种的歌曲，以后你到哪儿唱哪儿的歌，人家多欢迎啊。 对了 啊， 哎，你像刚才那歌要给海军演， 哎呦，人家太高兴了， 准得欢迎。 咱们俩往甲板上一站，水兵就坐底下。男生二重唱， 哎，不是唱歌，你一人唱我不行。 你看你 不是，我这嗓子不能唱。 挺好听，跟水萝卜似的。 这你 你来了， 这你别夸我，这真唱。 那你得给人家演节目啊。 我给说相声， 人家知道你是相声演，你来点别的，人家嘿一看，刘华刘。 不，你看你这怎么也不行，啊，我唱不了。 你跳舞呢？ 跳舞，你瞧我这身口行吗？那玩意儿，瞧你看你。 哎，朗诵你行吗？朗诵。 哎，朗诵行，我就没词儿。 哎，不要紧，哎，就中间那段歌词，苏小明那段歌词给你，我在前面唱，你中间来那段词。 不是，我也不知道在哪儿朗诵。 不要紧的，我唱啊，我唱轮到你的时候，我捅你一下。怎么？试试，咱们站紧了。 哪里？ 啊，春节咱开始彩排，好不好？站好了啊。 嗯。 你甭紧张，你甭紧张，甭紧张。我先唱啊，中间还能给你伴奏一下。 啊。